手心的人，我才知道你心改变。如果这爱已对你是一种报复，你不必勉强你的心，因为我不愿看你这样的痛苦，我心甘情愿给你自由。说走就走，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，不要回首，不必点头，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。说走就走，绝不回头，绝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，不要回首，再看一眼你纯真的容颜，我悄悄把心放在你窗边，这是我们最后一面。如果这爱已对你是一种报复，你不必勉强你的心，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